喜马拉雅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精品多人有声剧《暗夜行者》。暗夜计划。感谢昆托先生的信任，和您做生意非常愉快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 慢着，你不想再说点什么吗？我接到线报，说是一个毒枭串通了华城警方，要在交易的时候把我一窝端了。 一组行动。 翔哥，打算回去就跟嫂子求婚？ 对，等这里结束，我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。别过来，自己人。 我知道，你叫洛翔。 你是谁？ 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接下来你要知道你是谁。 我是陈默啊，你知道的。 从现在起你叫洛翔。 我他妈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要让我这个点碰毒品，你们他妈的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都他妈出现幻觉了。 那有没有可能不是你的幻觉？清醒了没有？ 洛翔， 五年前那次行动，廖永嘉是华城方面总指挥。行动之后，联合调查组也对他展开过深入的调查，从警20多年，兢兢业业，完全查不出有什么问题。 这位是余生海警官，作为警局里为数不多的见过那个卧底的人，他会协助我们进行接下来的任务。 你好。 好久不见。 相比廖永嘉，我更担心那个余生海。 五年前一定有人协助昆托潜逃，余生海只是一个点，我们要通过这个点揪出整条线。 这里是华城，太多的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，这里的一切有他的法则。 别给我来这一套，老子他妈不干了，嫌疑费我想办法还你。 真的要送他走？你的行动怎么办？ 暗夜计划仍会继续，我会找其他的线人。 你的暗夜计划到底是为了对付毒贩，还是为了弥补当年犯下的错误？ 将来有一天，你我可能会像他们一样，成为一块没有名字无人祭奠的石碑，成为某天报纸上一行冰冷的文字，甚至成为身边人无法理解的混蛋。你还愿意去执行这项卧底任务吗？ 报告队长，我愿意。